好高兴今日有机会再次回来这里跟大家来到宣讲神的道理。今天跟大家来到看的这段经文就是有点长的。长的原因就是本来这一篇的道就是我的一个的系列五饼二鱼的系列的最后一讲来的。本来是没有这讲的。本来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咁就去到嗰度咧就完噶啦，本来得六讲嘅。咁讲到嗰度嘅时候咧，我就意犹未尽，就觉得冇理由喺嗰度完咗嘅，争咁啲嘢。咁后来咧，我发现咧就系争咗后来呢一段。所以咧呢个嘅水行者耶稣咧 ，Jesus the Sea Walker 咧系加长版嚟嘅，即系好似你睇戏啦，睇完正版之后咧。咁有呢個嘅 director's cut， 咁去到後來呢個加長版，呢個咧就係加長版啦。水行者耶穌，咁喺呢段經文裏邊咧，就有前邊嗰橛嘅。不過咧，我哋睇前邊嗰橛之前咧，我唔讀翻前面嗰橛嗰段嘅經文啦。咁咧，但係咧睇前邊嗰橛之前咧。我哋咧就要再读一读另外一段经文，因为咧喺呢度咧记载到咧呢个嘅五饼二鱼嘅事迹咧，系喺四福音里边咧都有讲到嘅事迹嚟嘅。四福音都有讲嘅事迹咧，其实咧系好少嘅。咁而五饼二鱼咧就系其中一个咧，系四福音都有讲嘅。嗱，马可福音里边咧都有讲呢一段。耶稣行在水面上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来到看一看，下吧，在哪里叫下的？在这里，下吧，马可福音那里，再去，去，一路去，是的，再去，去到这样，马可福音，是的，马可福音这里，是的，马可福音这里，由第四十五节开始。到了晚上，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要走过他们。但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因为他们都看见了他，且甚惊慌。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于是到他们那里上了船，风就住了，他们心里十分惊奇，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心里还是疑惑。这段经文跟刚才约翰福音是不同的，里面加多了很多的信息给我们听，而且里面的地名都有不同的地方。整段的经文，如果我们由约翰福音这个六章一节开始看下来，就是这样的。耶稣呢在他们的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医病赶鬼，于是乎呢有很多人知道之后呢就来围着耶稣。耶稣呢因为人太多了，非常之繁忙，于是乎呢他就要离开这个地方。耶稣呢很特别的，就是呢他呢是不喜欢太多人围着他，或者明星太响他都不喜欢的。他喜欢经常是可以将自己抽离开那个现场，然后有安静的时间，有他自己独处，有静修，有祈祷的时间。于是乎耶稣就吩咐这班的门徒呢就同佢一齐咧上船，从水路嚟到离开佢哋嘅当中。咁啊，当时咧佢哋咧 身處的地方就是加百隆這個地方。於是乎加百隆是耶穌的總部，他經常都會在這個地方住，在這個地方傳道，在這個流連出完去傳道回去都會去加百隆這個地方。於是乎他們離開這個地方，就是一路沿著海邊一路走開去另外一個地方。但是這班人是沒有放過他的，這班人呢就沿住岸边的路呢跟住佢嚟到行。耶稣呢睇见呢个情况呢就觉得唉，心里面动咗怜悯嘅心。於是乎吩咐门徒埋岸，然后呢就行上岸上边去到半山嘅地方，然后呢喺嗰度呢嚟到向佢哋呢嚟到讲道。咁呢嗰个地方呢大概呢就係、是、当日登山補訓的地方，全港八福那個的地方。然後呢跟著呢到講了很久的道，然後呢大概是到了吃飯的時間了。耶穌憐憫他們當中有很多人呢都是沒有帶嘢食的，有多少人呢？在這裡講了數目約有5000。五千的意思就不是5000，五千的意思呢就是說適齡的男丁有5000，還有不適齡的男丁，即是說呢小孩，還有呢是老人家，還有呢女士們，還有女士們的小孩，即是女仔，還有呢老人家老婦，加加埋埋呢我們估計呢一定超過10000人的了，15000人呢都不出奇的。15000人呢冇嘢食，咁点办呢？咁样於是乎呢耶稣就行咗呢个嘅5餅2魚呢个嘅神迹。咁而呢一度呢所讲到嘅水行者耶稣呢係5餅2魚嘅神迹嘅一个嘅延伸嚟嘅。喺度讲到话俾我哋知，耶稣吩咐门徒先去到海边，然后呢上返日船，然后呢开返返去。开去边度啊？约翰福音里面呢讲到呢是去伯赛大。喺马可福音里面呢就话俾我哋知呢是去约翰福音话俾我哋知去加百隆。呢、这个嘅马可福音话俾我哋知呢是去伯赛大。其实呢两个地方呢是好似一个黐埋嘅一个嘅地方咁样。喺隔离嘅啫。咁其实都係去返同一个地方，即係话呢边度嚟就返返去边度啦。咁呢於是乎呢佢哋就先开船，耶稣就等佢哋走咗之后呢就遣散人群啦。点解呢？因为呢佢哋身处嘅嗰、那个而家我哋叫做八福山嗰个地方呢，嗰头呢係好荒芜嘅，嗰头呢是冇村庄的，是冇得头盏的。如果有都唔使为嗰5000人或者是嗰叫做15000人食晏嘅问题而烦恼啦。自然食都应该唔係晏㗎啦，都係已经接近黄昏嘅时候。咁呢唔知佢晏定晚饭啦，唔使为佢哋烦恼啦，因为佢哋可以去附近嘅村庄食，食完再返返嚟都得。唔係呀，附近冇㗎。所以他们不可以在荒山野岭叫他们过夜，于是乎他们要回去哪里来就回去哪里来过夜了。然后呢里面记载耶稣呢跟着就上山祈祷，祈完祷跟着就去到这个海边。在这里讲呢耶稣去到海边的时候呢就在水面上面行走，然后呢平静风浪，跟住咧就讲到咧门徒咧经过晒呢啲事情咧，佢哋都唔明白点解会有咁样嘅事，就等于咧好似咧我哋咧喺生活里边咧遇到好多事情咧，我哋都唔明白。门徒唔明白佢哋嘅夫子点解叫佢哋上船。然后呢在半夜一路天黑之前呢，本来即是叫你上船的意思，即是天黑之前呢返返到去这个的加百隆这个地方。他们不知道为什么他夫子叫他们上船，然后呢跟着会遇见大风浪，本来没事的遇见大风浪，他们不明白。 我哋亦都有时唔明白点解会有啲事情咧，系喺我哋生活上面发生喺我哋自己身上，或者可能系我哋工作上边遇见有阻滞，又或者系我哋生意遇到危机，或者身体患病，或者在你身上，或者在你的亲人的身上，或者在我们这里当中会有的其中一位在病痛的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是不是因为读得经少，不够熟灵，或者是奉献得少，或者是服侍得少，或者是犯了一些隐而未现的罪，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又不知道当我们陷在这些这样的困境的里面的时候，上帝几时会加只手下来，上帝的眼光几时会望下我们，上帝几时对我们会有怜悯，会有关爱，会叫我们从这些困境里面脱困出来，我们都不明白。在这里也都讲话，这班门徒他们是不明白的。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分饼的事。看不到啊，所以这一段水行者耶稣这一段的经文是五饼二鱼那段的经文的延续来的。去到呢度，佢哋都系唔明白呢个嘅分饼嘅事情，心里边仍然系疑惑啊！门徒惊分饼咧，呢个咧系理所当然嘅。惊分饼，惊风浪系理所当然嘅。等于我哋遇见喺我哋生活里边有困难的事情，譬如说我们失去了一份工作，譬如说我们做完体检之后医生叫我们立刻回来，我有些事跟你说，那些真的很害怕。又或者要看专科的时候，本来人家要等三个月的，突然间我看专科，那个专科明天就可以见我了。哇，这些特别的睡眠都是很害怕的，心里面害怕担心有焦虑，这些完全是人之常情。门徒遇见的是境役风不顺，遇见的是身乏摇老甚苦，遇见的是时间若有四更天。四更天的时候大概是几时呢？四更天大概就是我们半夜三四点。你想象下耶稣叫他上船，早啲趁天黑之前翻去啦，大概系几时咧？咩终点啊？嗱，我哋睇见我哋呢度咧，夏天最夜天黑，大概咪就系九点零十点钟啦。即系唔好讲而家，而家冇得救噶啦，要等一年啦。嗱，大概九点零，我当佢九点钟好啦，九点钟耶稣叫佢你快啲上船，然后揸翻只船翻去啦，天黑之前要翻到去啦。咁佢哋上咗船喎，上咗船，然后撑船，由九点半零揸到三点半，揸咗几耐船啊？五六个钟头船喎，揸咗。哇！你话条路咁远水路啊？我话俾你知，肯定冇咁远水路嘅，因为嗰班人点样由呢个嘅加百隆沿岸跟住佢哋行？他们走水路，那班就行路，为什么跟他那么久？肯定没有。那由百福山那头，如果是去到加百隆，大概是几耐呢？你 Google 一下，你就会知道，车程八分钟。那你说他有捷径行，不行捷径呢？因为行回到水边啦，然后再行过去啊，咁大概几耐咧？俾够你12分钟，系咪啊？ 咁点解佢咁耐咧？哦，佢唔识爬船嘅，就系咁嘅原因咯。唔系、哦、门徒里边，你唔好忘记、哦，有好多渔夫啊。哦，因为天渐渐黑啦，佢哋唔知方向。你唔好忘记、哦，渔夫成日都会夜晚出海打鱼噶啦。即是说这班是有经验的，这班是有实力的，但是他们仍然是摇脑甚苦，爬了六个钟，不单止到不到目的地，他们都埋不到岸。如果不是埋了岸他先，这么辛苦埋不到岸。所以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之凶险的时候。四更天黎明之前，月觉黑暗深沉，我哋对喺困境当中嘅人，我哋好容易会同佢讲：你放心啦 ，rest your heart。但系咧，当有咁样嘅现实摆喺我哋眼前嘅时候咧，系唔由得我哋放心噶，因为有现实喺眼前。咁呢个时候咧，就开始咧系我哋对神嗰个嘅信心的一个的考验。当我们的朋友，当我们的亲人，当我们的邻舍，当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自己真的有这个需要的时候，我们怎样跟他一起来到共度这个的时间呢？当时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向他们一路走过去。在这段经文里面是这样讲的，马可福音里面讲到48节，马可福音不见了，又马可福音上再上落回去，是在这里对了。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脑甚苦，夜里约有四更天，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耶稣走过去，门徒看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害怕。害怕的时候，这班门徒讲些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班门徒讲话是鬼怪，看不到啊？这段是鬼怪，这一段呢在第49节下一节，因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以为是鬼怪，就喊叫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在那时候做了什么令他以为是鬼怪呢？敷了麻屎？不是啊。耶稣做了什么事啊？在那段时间、啊、海面上行走我知道，但耶稣做了什么事呢？耶稣是上山祈祷。犹太人祈祷的时候，他们是有一定的服饰的。犹太人祈祷的时候，他会披着一件祈祷巾 prayer shawl， 那件祈祷巾咧系白色，上边咧可能有啲金线啊或者银线啊咁样，然后咧系有水嘅，嗰啲水咧系绑咗裂嘅，所以我哋睇圣经咧成日见有啲人咧摸耶稣衣服嘅水，然后咧就病得医治啦。成日会有咁嘅情形，后面嗰段经文都已经系讲咁样啦。犹太人啲衫咧系冇水嘅，犹太人嘅衣裳上面有水咧，就只有咧系佢嗰件嘅 prayer shawl， 佢件祈祷巾。嗰啲嘅水同埋嗰啲裂咧，系代表住佢哋对上帝嘅颁布俾佢哋嘅律法嗰种嘅信服。他那种的谦卑，那件祈祷巾呢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的。看不见下面有些水啊。有时候你在路上看到有些犹太人在星期五晚是会穿得很整齐，然后呢身上他可能是接起来的，又或者是会披住在身上的。代表着那天安息日他去到会堂聚会的时候，他可能是会读经，可能是会起身来祈祷。然后呢当他们读经或者祈祷的时候，他就是这样来祈祷的。我不知道当时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应该就不是这样的，应该就是这样的。夜晚最夜最深沉的海面上，你看见慢慢有一个这样的影子一路向你走过来，还要这样一路的风吹飘下飘下。 你明不明白门徒见到什么？门徒都不明白自己见到什么了。不过应该这样的情形就是鬼怪了。你明明他见到什么？明明见到什么？他见到一件祈祷巾，同埋见到佢哋嘅夫子行紧一件嘅神迹喺水面上边嚟到行走。有阵时喺黑夜当中，喺我哋自己有焦虑、有恐惧嘅时候，喺我哋唔明白嗰个状况嘅时候，宗教信仰或者我哋一啲固有嘅思想，反而会成为我哋恐惧嘅源头。我们恐惧的根源阻碍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近在我们的眼前。因为宗教，因为自己一些的对信仰的一些的传统或者一种的习惯而感觉到害怕。譬如对于恶有恶报，或者甚至乎对于永生的一些的固有的观念。卢云有一次在玻利维亚的时候，他观察到一件事情很奇怪。他发现在教会里面那些神职人员经常会为一些的死婴而来到施洗。他在这种情况好少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于是乎他就问当地的神职人员，当地的神职人员就告诉他原来是这样的状况的。因为当地的人民他们都是住得偏远的地方，生活很艰苦很穷困，所以他们经常因为生活的劳苦的缘故，因为周居劳动的缘故，不能够成日回来教会的地方。但是又因为正因为贫穷的缘故，卫生条件也不好，所以他们初生的婴孩很多时候没多久就夭折。当这些伤心难过的父母看见自己的婴孩的夭折的时候，他们放低他们的生活的需要，周居劳动地带着他们过身的婴孩来到教堂里面，要求神职人员为他们这些夭折的亲爱的儿女来到施洗。当然这些神职人员都知道洗礼是为再生者的，但是在这个情况对他们的拒绝只会加深他们的恐惧。因为恐惧而拒绝，又因为拒绝而加深恐惧。这样是代表了什么呢？ 让我们反思到教会是要维持那个的权威，而加远与信徒之间的距离，还是是要表达教会是一个善良温暖的家？教会的温情又在哪里呢？教会的爱和接纳包容关怀是在哪里呢？耶稣行过了很多的神迹，他是将水变为酒的酒中仙，他是医病的药王，他是水面上行走的水行者，他是平静风浪的海神，他是死里复活的生死之神，等等等等等等。五饼二鱼的神迹又告诉我们，他居然间亦都是食神。他和很多当时的宗教信仰不同，当时的宗教信仰很多是某一个的神就主宰某一范的。埃及是这样，这个的罗马希腊都是这样，甚至乎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的神呢，他是包括了所有，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神之神。这位的水行者耶稣本来他就不是 要来到平静风浪，本来就是要他们经历风浪。耶稣并没有整蛊他们，耶稣知不知道九点半叫他们上船，他们要临天光都回不到家，知不知道？一定知道，那就大整蛊了。是不是大整蛊啊？因为陪着他祈祷算了，陪着他祈祷，祈不祈祷都起码有得睡觉，上了船就终夜摇脑甚苦，而且还这么害怕，还见鬼。耶稣就是要他经历这件事，而且耶稣本来不是要平静风浪的。我们看清楚这段经文，又上回去48节，就在海面上走，往他们那里去，意思是要上船，意思是要走过他们去，即是说呢，这样飘下飘下，是在他们摇脑甚苦的这班人身边行过，不是上船的。上船，我告诉你，上船这一下嘢就很妙。上船之后他说静了吧，住了吧，是不是？不是，没有说一句话。上船风浪就自然停止，但耶稣本来就不是要这样，就是要走过他。拉撒路后来怎样？拉撒路经历过那个就是叫死人复活的生死之神。拉撒路后来怎样？我告诉你，拉撒路后来是死了的。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五饼二鱼亦都没有叫这班人吃了之后永远不饿，不是的。吃饼得饱不是主要五饼二鱼的神迹要他们经历到的，平静风浪亦都不是叫他们经历到，风浪本身就是静止的，风浪静止有时，翻风起浪亦都有时，我们在人生里面经历的就是这样。当我们仍然是风平浪静的日子的时候，我们要留意看看，究竟想清楚我们要的是什么？你是要耶稣上船呢，还是要耶稣要选择耶安静地观看耶稣在水面上来到行走，在你船边行过？你要知道，倘若耶稣上了船之后，水行者耶稣你就再见不到了。 耶稣上船，上了船之后，你亦都不会肯定究竟是耶稣叫风浪停止，就是风浪起完一轮之后它自然会停止，你都不知道的，你证明不到什么。但是当你观看耶稣在大风大浪的时候在水面上行走，这个可以是另外一个的选择。你今天就要想想，你究竟是要耶稣上船，定是选择静观耶稣那个的水行者在海面上行走。圣弗兰西斯那个古怪的圣者，为什么我们叫他做古怪的圣者呢？因为呢他本身呢呈现出来呢真的很古怪。他是1182年呢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年轻的时候他受的是很好的教育，还有一个的呢是奢侈的生活，也充满着浪漫。对于骑士精神呢他是满有同情的，他喜欢写诗作词。但是到了26岁的时候呢，忽然他对于贫穷呢是有特别的一个的领悟。自此之后呢他就放低他所有的身外物，开始来到照顾贫穷和有病的人，行走四方宣传和平的福音，并且过着融和在自然万有间那种的释放的生活。他称死亡叫做姊妹，他说当姊妹临近的时候，他对这个的死亡呢这样来说，这个是他临终病榻里面他讲的话。他说死亡姊妹，我欢迎你，因为藉着你我才可以被引进永恒的里面。我们认识的这个的弗兰西斯呢，我们看很多的画通常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呢下去了被幅画来看看，哎是了，下一张就是呢他跟很多动物一起，据说呢他在融和在这个大自然界的时候呢，他是能够呢不单止懂得从上帝祈祷，而且呢是可以跟万物来沟通的，跟雀仔又可以讲嘢，跟狼又可以讲嘢，跟只马又可以讲嘢，跟兔仔又可以讲嘢，即是不是那种 sit， 不是那种哦，是真的可以讲嘢，甚至乎可以讲道这样的一种的沟通。那你说怪不怪呢？其实很怪，我们不能够理解他这个状态。但是另外一个的看描述他的话呢，就是跟着这一幅，你会看到有很多是他和骷髅骨头，那这个就不是梅超风那些九阴白骨爪，不是啊，那个骷髅骨头是代表着死亡，代表着在一生里面呢他是和贫穷和死亡呢那种的亲近，代表着他对生命那种的撇脱和自然界那种的融和。他一生充满着传奇，造就他丰盛的生命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贫穷和和平那种的坚持。他曾经跟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当然也是修道者，这样说，他说一旦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需要有武器或者武装自己来到保护他和保护自己。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吵、战争、战祸和诉讼的原因。这些的事令我们对于造物者和受造之物的爱失去了，亦都是为什么令到邻舍和弟兄之间反目成仇，而对我们这班灵性追求者来讲，我们 已经完全融入了，不拥有世上任何短暂物质的生活里面。他所说的这些物质是包括了物质，包括了名声，包括了自我，包括了对一些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的观念那些的坚持，这些我们都可以放低。于是乎他写了一首传颂到今日的作品，这个作品这样讲的，他说：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人之处播下你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绝望之处播下你盼望，在幽暗之处播下你光明，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赦免时我们便蒙赦免，在舍去时我们便有所得，迎接死亡时我们便进入永生。而我们细嚼法兰西斯他那个心境和所写下的这些诗词，考虑到怎样自身走上船上边，同人共渡风浪，又静观水行者耶稣在水面上边走过，作个如斯选择的人。听完这个信息，你开始对于分饼的事情多一些了解吗？请眯埋你的眼睛。